全国煤炭工业部门科技发表会26号和27号在平城煤炭工业大学举行。本次发表会由朝鲜科学技术总联盟主办，有煤炭工业省等各相关单位的工作人员、教师、研究师和研究生参加，并推出了解决在实现井下作业综合机械化方面难题的100多篇有价值的论文。发表会上向推出优秀论文的参加者颁发了证书和奖品。